第151集，最深的秘密。 北疆太冷了，薛远知道这冷是个什么滋味，知道北疆的雪尝起来是个什么味道。圣上喜欢他热，嫌弃他热，但即使是热气腾腾不怕冷的薛远，在北疆的冬日也会被冻得手脚僵硬，迈不开腿。如今快十月底，再这样下去，即便有粮，也会冻死许多的灾民。这些灾民的命不值钱，一冻死就是一大片。但寒冷和蝗灾之后，可能还会因此而引发人传人的疾病。小皇帝之所以派了如此多的药材和大夫，正是因为顾虑这点。薛远看完一圈之后，当即带着人驾马拉车去找建房的用材，准备在真正能冻死人的冬日来临之前，建起最起码能让人活命的房子。他说干就干，带着人手干得热火朝天。薛将军知晓他要做的事情之后，又多分给他一部分人手，人多力量大，做起来也就更快。将建房的用材找回来之后，北疆的灾民也知晓军队们打算做些什么了，他们默默站起身，也跟着忙了起来。薛远将最重的一块石头给扔在了地上，拍拍手，又从怀中拿起匕首去削尖木头。一旁正在劈柴的士兵满头大汗，瞧见他如此，就大声喊道： 少将军，来一手。 薛远手上的匕首绕着手转了两圈，上下翻转出了花，这手厉害极了，刀芒寒光闪现，在木头上折出了好几道烈日的白光。 好！ 建房子的士兵们和灾民被叫好声吸引，往这边一看，倒吸一口冷气，也跟着鼓掌叫好了起来。这些士兵因为驻守北疆，时刻要面对蝗虫和游牧的风险，外有惨不忍睹的灾区情况，内有粮食逐渐减少的危机。在连续吃了一旬的稀粥之后，士兵们的士气很是低落，他们内心深处一直惶恐而不安。薛远带来的粮食是一记重拳，将他们的不安给击碎。但这还不够，士兵和麻木的灾民们需要一场彻底的狂欢来鼓舞士气，燃起新的希望。他们需要一场胜利， 北疆得要一场胜利来鼓舞人心。 薛远想了一会儿，懒懒地将匕首挽出了最后的一朵刀花，漂亮地收回了手。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军官们带着士兵叫好声不断，更有人蠢蠢欲动，在起哄声中直接上去打了两套拳。他们热闹他们的，薛远则又低下头削着木头，但不知何时握着匕首的手却不由自主地在木头上刻下了三个字。最后一笔落成的时候，薛远都不知道这名字的第一笔是怎么刻出来的。他出了神，拇指摩挲过字迹，曾在北疆同他一起上过战场的将领杨慧走近，低头一看，洪亮十足地问： 少将军，这是什么字啊？ 薛远的指尖正好摩挲到中间的字眼上，他笑了笑，裹着风沙和风吹不散的想念： 远， 这不就是少将军的名吗？ 可不是啊，这就叫做缘分。薛远，薛九瑶，顾岭，顾元白，哼，实在太配了，配得老天爷都不舍得拿雷劈死我。 薛远心情好了，在顾元白三字的旁边，在龙飞凤舞地加上了薛九瑶三个字，自己欣赏了一会儿，怎么看怎么舒服。但刻了这六个字的木头肯定是没法用了，或许还得毁掉。薛远一想到这儿就皱起了眉，他突然起身，带上木头和匕首，大步往军营中走去。薛远这会儿的心口正火热着，年轻人的冲劲在他身上是直冲云霄的增长。他回营帐之中，拿起大刀配在腰间，牵走烈风，翻身上马，扬鞭骑马。烈风如箭矢般奔了出去，从边界一直往契丹族的地盘跑去。契丹族之中最靠近边关的就是日莲娜的部族。薛远悄无声息地驾马接近，躲过了哨旗，在日莲娜族人营帐的正东方百里处勒住了马。烈风扬起蹄子，高昂一声，停住了疾风般的奔驰。薛远正了正衣袍，下了马， 将那根刻有他与顾元白名字的木头竖着插进了土里，厚厚泥土盖起木头。薛远站在这儿看了一会儿，记住大概位置，笑了。草原上东边最早升起来的太阳会最先沐浴着这片土地，敌人的脚底下藏着薛远的这份心思，等这片广袤的草原属于顾元白的时候，大恒的皇帝会亲自发现这个秘密。风沙带不走，大雨冲不走，顾元白一日不接受薛远，那长木就永远直立不倒。除了薛远，除了天地，谁也不知道。薛远翻身上了马，驾着烈风转身，快马在冷风中飞驰。他踏出日莲娜的地盘时，压低身体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已经小如蚂蚁一般的契丹族营帐。 是莲娜，你离得这么近，你不死谁死？ 日莲娜觉得攻打矛头将领的事宜早不宜迟，两日后便开始派兵马前去试探，与大恒巡逻守备的士兵发起了多次平原突击战。双方各有胜负，但因这契丹族的马匹多日以来从没吃饱过马粮，现在虚弱无比。巡逻的大恒士兵按着主将所说未曾用尽全力，因此给了日莲娜一种彼此实力拉锯的感觉。但即便是这样，对一向自得于自己的战绩和骑兵的契丹人来说都是一场侮辱。几场遭遇战突击战下来，日莲娜心中有了数，准备了10天后便组织了大批的骑兵压境，兵分两批从东西两侧逼近大恒边关。大恒营帐之中，薛老将军从西侧迎击，派给薛远3000骑兵和5000步兵从后方抵御外敌。薛远领命带着8000兵马前往敌人目的地排兵布阵，8000士兵站姿规整，形成了薛远所布置的营战方阵。他们穿着精良的装甲，拿着锋利的反着寒光的刀枪，经过十几日的休养，士兵重新变得精神勃勃，盔甲下包裹的是力气十足的强壮身躯。大恒的床弩摆在四方，巨大的连弩武器可万箭齐射，形成巨大而密集的箭雨阵型，每个床弩都有3至5个士兵作为床弩手操作。这场战争看在薛远的眼里已经胜负分明了。 游牧民族的骑兵强悍凶猛，但他们的骏马已经虚弱无比，冲不起来，跑不起来，他们被长城所隔绝，也没有学习制作武器知识的路径，而在他们原地打转的时候，大恒的士兵却已经人手一把弩弓了，契丹人这怎么赢？ 薛远看着远处逼近的敌人骑兵，挑眉深深一笑，吩咐士兵做好迎击的准备。日莲娜亲自带兵绕路赶往东侧去迎战薛远，大批的骑兵军队还未赶到城下，已经看到那城池下准备迎战的士兵了。日莲娜眼中闪过残忍的杀虐欲望。 那就是朝廷派来的将军吗？ 应当就是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